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前民进党立委高志鹏终于到新北地检署报到，准备发监执行。高志鹏贪污判刑4年6个月定验，检方原本传唤高志鹏1月4号报到入监，但他却突然申请非常上诉，要求暂缓执行。尽管检方驳回，可是发监当天神隐没有现身。新北地检署紧急再发传票，要求高志鹏今天上午10点到案，否则拘提。但是高志鹏又出招，前两天向检方二度递出了亲笔签名函，申请暂缓执行，呈报另一个居住地址，表明下周二才要报到。但是新北地检署不同意，下午由调查官到高志鹏位于三重区的住处，陪同前往新北地检署报到。近年博士生人才急剧减少，为了鼓励学生攻读博士，教育部和科技部今天在全国大学校长会议上指出，延议下个学年度开始，给600名优秀博士生每月3万到5万不等的研究津贴，鼓励他们研究。教育部代理部长姚立德指出，教育部连续减少博士招生之后，前年认为原额减少的差不多了，也发函各大学告知，如果符合国家重点产业，教育部就会发还原额。同时研议今年开始给予重点领域以及基础科学领域的博士班学生津贴。科技部长陈良基说明，国外研究津贴大约3万到5万，所以目前研拟给薪也约略就是这样，人数由每年大学禁用的教师大约600名调整，鼓励学生就读博士班，希望今年就能实施。至于会不会比照公费生要求义务服务，姚立德和陈良基都说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为了加强公立中小学校舍耐震能力，教育部2006年到2019年共计编列940亿的经费改善。不过监察院今天通过的调查报告却显示，截至去年10月2号，全国总计1569栋的校舍，也就是23456间教室有待补强，还有401栋校舍、2879间教室必须拆除。国教署推估，全国147479名的学童在安全堪虑的校舍中上课。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有待补强栋数最多的县市前5名，依序为新北市338栋、台中市223栋、高雄市156栋、员林县131栋、台南市115栋。必须拆除却还在使用中栋数最多的县市前5名，依序为台南市38栋、新北市32栋、台中市24栋、屏东县20栋、苗栗县和高雄市都是16栋。监委指出，教育部身为中央主管教育机关，应该强化督导各地方政府尽速完成国中小校舍耐震能力评估和改善，才能维护学童和老师上课的安全。国道通行费欠费金额逐年攀升，总额已经高达6.51亿，甚至还有民众欠费10万不缴。交通部高工局今天指出，欠缴通行费的义务人只要超过300元，近期就会移送强制执行。立法院预算中心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预算评估报告指出，国道通行费逾期欠费快速攀升，无法追讨者也有增加的趋势。高工局指出，欠费者主要都是车辆没装 e-tag， 必须透过照相车牌辨识追缴通行费。然而欠费者又有可能没挂车牌，或者是车牌位置遮蔽、车牌折曲变形、涂污，以致追讨困难。

些画面再出现，回到从前。 山河跳跃，我闭着眼，尘嚣看不见，你沉醉了美。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漏被我踩。山河跳跃， 我闭着眼。雪夏夜， 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 舞娘的喜悲没人看得见，但你的喜悲可以让我们听见。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哦，是要点歌是不是？ 也没有，就是想说有什么看得见的可以弄一弄。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你是东区王美，我是玛丽。我今天早上起床，然后在滑手机的时候，就看到欧马克 po 了一张照片，我就揉揉我的双眼，想说是梦吗？因为我昨天睡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就是睡到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在空中还是在床上还是在哪里的游魂。 你知道我昨天梦到了非常非常清晰的梦。 你跟卡提亚灵魂互换吗？ 那个梦清晰到它不是噩梦，可是我就是醒来，然后醒来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回去睡觉。我在可能五点出头就醒来。那个梦呢，是我在公车站牌遇到了孙安佐。 怎么可能？ 你说新一代网红吗？ 新一代 YouTuber 孙安佐是。然后呢，就遇到他以后， 他不会是教你怎么锻炼自己的肌肉吧？ 差不多要了。他在等公车干嘛呢？他在等公车要去篮球场打球。然后 你也是要。 然后旁边呢站了一位女性，就是他的妈妈，就是迪英小姐。然后提着一个袋子，里面都是他就是打球可能要换洗的衣物或者什么之类。然后在等公车，在忠孝东路上，在忠孝东路三段的正义国宅。 有必要讲这么细吗？ 的公车站牌。哦，我要先讲，这是梦哦，这不是真的发生的事情，这是梦境。只是这个梦境， 记者不要想说，哎，我写一下。 对对对，只是这个梦境清晰到，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做过这么 真实的， 对，太清楚每一个细节。底音上面那个它的皮肤的颗粒都是用4D 高画4K 高画质的， 所以你巧遇他等公车，然后呢？ 然后他们要搭公车，可是他们又不太会搭公车， 就问你。 没有问我，是我很兴奋要跟新一代 YouTuber 孙安佐讲话，因为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哦，就是大家常之前在看那个孙安佐，然后他之前发生那个事件，台湾的主流媒体就是一面倒的，就是那个网络的风向是一面倒，觉得哇他屁孩啊怎样啊什么，然后什么 中二啊， 中二啊，然后就是宠坏了啊，管教无方啊，什么送出去啊，什么丢台湾的脸等等等等，就他回来以后呢，他拍 YouTube。你去看过他的 YouTube 频道之后， 会改观吗？ 你对这个人完全改观，完全。 那我看他的影片是可以完全感受到这个人个性跟就那种感觉。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个性啊，他其实就是一个高中生，然后可是又不是，我觉得又比一般的高中生再多了一点点的，就是表达能力。当然他还是有屁的部分，可是那个屁不是让人讨厌的屁，那就是。年轻， 就他可以很蛮清楚的表达出自己想讲什么。 没错，对。然后他的 YouTube 也超级清新的哦，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我只知道他的影片有在就是跟大家说他做哪些运动。 他在对健身，然后他衣服脱下来，你知道他肌肉有多大块？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他已经不是我印象中那个新闻画面走过去的那一个比较瘦瘦的孩子了。 那是因为他在联邦监狱里面练的吗？ 所以如果你想锻炼，你方向错了吧？ 坐一下牢的 ending 错了吧 ？ending 错误。 对，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对，没有，因为他正值就是他正值抽高跟就是成长速度很快的阶段哎。 不是成长，每个人都成长过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长出肌肉来。 你没有好好锻炼他，他就是有很多时间。 对，最后还是回到联邦。 我明明就不是要导向这个，怎么又来这边？ 然后他其中还有一小段是跟他的朋友一起拍的。然后他一开始反正就是说很随性，那一集很随性， 一开始先回来就是一定要吃个面线啊，就是我很喜欢吃这家面线，然后点来，然后就吃吃吃吃，然后他朋友就长进嘛，他朋友长进，然后高中生孩子们就乱玩啊，就是照近照远，哎、欸，我、哦然后说怎么样，比联邦监狱好吃吗？他就说废话哦，讲这干嘛、啊？ 怎么跟他有点像啊？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丑啊？ 就是这种调调，就是这种调调。然后接下来他就是练肌肉之类的，好像馆长还有去回他，你知道？对， 反正、啊、你说跟他讨论健身方面。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认真的练肌肉，然后 后半段有在聊，就是他最喜欢就是动漫嘛。 他是真的是会经营他的 YouTube 频道，还是他只是你知道现在空闲，就是我就玩一下影片，玩一下影片？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是那一支，如果你有去看过，还有你看过之后，你看下面 YouTube 的回复，你会发现身处在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真的是不一样的世界。 说没关系，然后却无法释怀，没有例外。爱情是迷幻阵，我们是徘徊的人们，不能判断青春一片昏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Z-Chen 张志成的《迷魂阵》，怎么样？你刚刚说你很迷魂，然后嘞？ 因为我就看到我的伙伴欧马克在家里的镜子面前，家里干净又漂亮，仿佛样品屋的房屋内，全身镜拍了一张自拍照，然后那氛围俨然就是一个网美要出门跟大家分享本日穿搭，然后想说 满头的黑人问号， 这是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问号在我身边，想说怎么了？只不过一天没见到他，他又重新决定他的人生方向了吗？ 什么意思？ 新的一年，他又有计划瞒着我吗？ 什么计划？ 他立志当一名网美吗？他以后会出席各大品牌吗？ 啊？ 在背板面前拍照那种吗？ 不会啊。 会试一些唇膏颜色？ 我会出三点全露的写真集。2:19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今天是星期四，然后呢，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原本呢会是大家的妹妹爱漂亮时间，不过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位特别来宾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爱妃儿。 爱妃去哪儿？ 安以为。

在窗边吹风泪回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变得暖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回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 前天呢，在哥哥妹妹有一次的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露营遇到克凡哥，然后讲克凡哥的 鼻毛事件， 对鼻毛故事，然后去丰年祭的故事。说到那个露营会遇到的人，如果你有追踪吴玛丽的 IG 的话，你应该会看到昨天她的限时动态有一位大明星。 他真的很大哎、欸，我觉得我个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体会到他的大，可是因为当他登场，大家开始唱名说：“你知道他是多少纪录保持人吗？”哇！我只知道一个跟全垒打有关 ，yes， 然后一个跟什么有关？ 打点、 打点、打点之类的。然后就说：“天哪，他是森林王子！”哦，哎呦呦，张泰山！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噔噔噔噔噔？为什么？ 昨天录影的时候呢，就是我跟鲶鱼哥比较早到，然后就说：“哎，今天是那个张泰山要来、因为同样打棒球的，他们比较熟。然后我就说：再跟你确认一下，张泰山是没有头发那个嘛？他说：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这样噔噔噔噔噔。那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梗，噔噔噔噔 噔噔。”然后还逼张泰山跟他们拍一个限时动态， 而且那时候泰山哥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也蛮失礼的，也没有先跟泰山哥说我们要拍一个影片哦，我就先问你们说，哎，泰山哥可以接受吗？他说可以啦，那个之前展元在播报的时候，大家都蛮会开他头发玩笑，都 OK 都 OK。然后说哦，那就来了。然后说哎，那泰山哥你先在我们两个后面，我们待会分开会让你登场。他就说哦，他都很屁说哦，在后面，我们俩在他前面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打开，就是泰山哥的头。 好，大家如果不知道那个为什么跟 Under Pressure 有关系的话，是因为之前那个生发水广告用了这首歌。 代言人吗？ 代言人 要及早治疗。 So slashed and torn. fresh up, fresh up。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玩起了没有头发的名人接龙， 也太多了吧？ 很多，真的，不管是演艺圈，演艺圈可能还少一点。 最近政治正红的， 政治圈的非常非常的多。2:3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在这里陪伴着你。 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我的学妹在征求说，请问有人想要去看 Winner 吗？然后大家就想说 Winner 是哪个 Winner， 就是他突然那个要去看演唱会的伴，他突然有办法，有没办法去，有事没办法去，有没有人临时想要看的，欢迎私讯我。然后就下面有很多人说有有有，然后说哪个 Winner 啊，说啊在纽约哦，想去也不能去啊， 跟我开玩笑吗？ 在说什么？来听听 Winner 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 Millions。 By the way， 你知道 YouTube 在冲的是订阅数吗？台湾呢在17年的时候多了很多的百万 YouTuber。 我知道浩浩晋升百万 YouTuber 了， 终于，就真的是终于，这么优质的频道怎么会等这么久？ 对啊，他好像卡这个关卡卡蛮久，对不对？ 卡在三四十，卡了很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没有道理啊，他每一篇都这么好笑，而且他业配都业配这么好笑、欸，但最近呢，当然是最狂的还是理科太太， 他终于跟他合体了。 你说跟许茹芸吗？ 对啊。 他在1月13号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个直播影片，因为就是 YouTuber 他们跨过一个订阅数以后，他们就会 回馈的感觉， 对，像是庆祝嘛，就是、哇好棒哦，达标这样子、然后呢，可是你知道他的1月13号呢是说他的那些订阅影片跟庆祝根本都来不及做、他的企划都来不及做，因为他一瞬间达到了20 30 40 50 60，然后他发这一篇，他昨天还前天发这一篇的时候说，那1月13号的直播我们就3 4 5 60万一起庆祝吧。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今天早上已经69万，他即将要70万了。就是他这一次回台湾来，然后跟包括像九令、蔡依林，然后跟焦哥，然后应该从之前他拿到那个 L 的年度风云大奖之后、然后有一个平台努力的推荐，就 push 他， 对，更如虎添翼。他等于是很多人说他四月份就会破百万，可是以现在这种势如破竹的情况来看，说不定农历年就破了。 他们直接就是办一个百万再回馈， 对、 就是他可以跳过中间那些小喽喽了。 对啊， 那欧马克的频道在什么时候会有回馈？ 要回馈啥啥？ 就是定个目标嘛，你有目标说当你的订阅数到多少的时候，你也会回馈一下吗？ 我要回馈什么？你可以帮我想要回馈什么，但我没有定那个订阅数的目标，因为没有想要取悦大家，就不想要为了冲订阅数去做一些事情。对，你可以想一个现在最近的一个整数关卡，应该是3万而已，很少吧？是不是觉得讲出来就不值得庆祝？ 不要庆祝了。不是什么事都需要庆祝 的。2:42，哥哥妹妹有意思。怀旧的一首歌曲，吉他社可能入社必练。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都玩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

声，就算不敢眨眼，全是由绿藻来的临时演员。我天亮后又是完美的一天。焦虑是个大恶魔，喜欢在安静时刻来着火，拿着放大镜监视着我不喜欢的一举一动。也许是我想太多，让不安在潜意识里结了果。求求梦境的导演，别再特写我的伤口，没办法改变什么。自己困在昨天，星星把人情这个虚拟世界，只是个假象，就算不断上演，全是由你找来的临时演员。我天亮后又是完美的一天，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有感觉乐团的新歌，这首歌叫做《虚拟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现实世界为你播送的飞碟联播网。 就爱 很难说，可能在座的各位都是楚门， 在座的各位都是数位人，都是假人。不会啦，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发声说不，我是真的，大家都说没有，我是真的，没有人控制我的话，应该是真的吧？好啦，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呢，大台北地区 FM92.1 苗栗中港西以及花莲台东 FM91.3、台中以及宜兰的地方呢是 FM89.9 云林嘉义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 还有离岛的澎湖市 FM89.7 欢迎你锁定。当然呢，最方便的方式你可以利用你的手机你的平板上网飞碟联播网，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专门下载官方专属的 APP， 你就可以全球无国界的收听得到咯。现在要为你送上也是一首新歌，是来自于杨永聪，这首歌曲叫做《没有伞的人》。进入到东北季风的季节，在北部北台湾真的记得要带伞。 下一刻忽然下起大雨了，侧身踏进餐厅，这个没有伞的人，眼前是一片灰蒙蒙，世界好像死去了。在这城市的另一侧，你是否也冒雨着？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再想念你变得陌生的脸孔，眼睁睁看风雨让你我

立法院临时会今天继续处理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朝野党团连日协商，共计87案需要表决，下午1点已经开始，预计傍晚可以完成2、3读。依照往例，行政院长赖清德将在总预算通过之后亲自到立法院致谢，外界也关注内阁总辞时间。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中午指出，院长将在适当时间对外说明。至于可能回国接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曾经意有所指地说，汤圆熟了才会浮上来。苏贞昌今天陪同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于天拜访原本有意角逐立委补选的市议员李于典，感谢李于典以大局为重，也强调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十分重要，所以党中央征召于天出来承接重担。媒体先问他汤圆煮熟没，苏贞昌回答，这是母亲教导他的道理，自己也认为应该顺着道理走才是对的。至于何时承接重担，苏贞昌说，我一直以来都是承接重担。因应美中贸易战带来的全球经济变局，同时期盼刺激国内消费，行政院今天拍板通过国发会提报的因应2019总体经济变动政策规划好几项扩大内需方案。国发会指出，方案包括了增加民众消费能力，提供多元消费选择两大面向。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指出，院长赖清德才是消费方面透过税制优化减轻民众负担，提高可支配所得，有力提升消费力，鼓励国内旅游，办理大型活动、会议展览，以及补助节能设备和购置电动车，借由政策引导提供国人多元消费选择。赖清德要求各部会在推动过程当中确实掌握民众需求，适时调整作为，落实预期成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评估，如果美国政府停摆的情况无法在1月22号2019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WEF 开幕之前解决，川普可能取消前往瑞士，由财政部长梅努钦出席，代表团的规模也将限缩。报道指出，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与川普可能在 WEF 期间场边会谈，如果川普取消行程，两人就无法在论坛上见面。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去年全年营收来到创纪录的1兆大关，12月合并营收898.31亿，月减8.7%，年减0.1%，合计第四季营收2897.71亿，季增11.3%，创下了单季营收新高。累计去年全年营收1.314亿7400万，年增5.5%，为历史新高。苹果砍单频传，冲击供应链营运表现。法人认为，苹果砍单不影响台积电去年第四季的表现。台积电是采计划性生产，早在去年的法说会时就提出了第四季的预估值，但是预测今年第一季营收就会受到影响。台积电法说会下周登场，公布去年获利和今年展望。以目前各外资以及法人圈预估，今年第一季营收大约季减15%。股王大力光今天法说会公布去年第四季税后纯益64.79亿，每股纯益48.3元，全年税后纯益243.7亿，每股纯益181.68元。大力光去年第四季营收124.44亿，季减了23.81%，年减22.65%，毛利率69.4%，仅次于第三季的71.34%，为历史次高表现，优于外资预期的跌破50%关卡。全年营收499.52亿，年减5.98%，营业毛利343.53亿，税后存益243.7亿，每股纯益181.68元，略低于前一年度的191.77元，年减5.3%。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36点，跌幅1.29%，2016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206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8点，253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点，7429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41点，264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3172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7点，来到9720点，成交金额874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点石成金，点爱会变成闪闪发光的小珍珠。

来找我。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大来宾，他就是安以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以威。 Hello Hello Hello， 这一次呢就是你发行这张新专辑，然后一开始拿到的时候我想说，哦，志玲姐姐出专辑哦。 志玲姐姐， 我一开始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以为是志玲姐姐出专辑耶。 没有，有我有那么漂亮吗？哇，你 有好好哦。 有漂亮啊？不漂亮，我觉得脸有点肥肥耶。 哈，所以 你对这个专辑封面，其实刚刚那个安以为一直在跟我们讲说，这次的专辑封面，他甚至觉得说我不露脸都没有关系这样子。 对 对啊， 想说那时候你心里有想说，如果专辑不露脸，它会是有什么东西在上面吗？ 我想说用个那个泼墨式的方式，在我脸上撒一道那种面具的感觉。 哦，就可能看不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这样。 是 哦。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把自己的脸盖起来？ 我想说有点就是想这次低调一点， 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出发这样。 对， 嗯，就殊不知就是设计师是年轻人，不敢得罪前辈。 设计师把你变成了林志玲。 没有那么漂亮啦，谢谢你们。 因为其实刚刚在飞儿联盟的 APP 上面，啊，上个小时大家在就是聊 KTV， 然后去 KTV 会点什么歌，然后我觉得这个小时我就刚好看到以前去 KTV 会点的歌的人，然后现在坐在我对面这样子。 真的吗？ 对啊，以前那个芭比就是大家炒热气氛一定要点的啊。 所以我们是同学吗？ 对，是同学，是 差不多， 对，年纪差不多，是的，是的。 谢谢。 好，那这一次你发行的这张新专辑，而且应该最不一样的地方，或是最让人惊艳的地方，在于词曲创作包办很多，欸，对不对？ 对，全部， 全部 你们想得到的，包括 MV， 包括服装，包括订便当，包括所有， 连 MV 都要自己拍。 不是，刚刚那一段应该是不是连订便当都要自己订？ 帮忙啊！对，总共就一手包办，包括编曲，包括收歌，自己写歌，然后给哪一位老师编曲，所有一切。细节都是自己来。 为什么要全揽在自己身上？ 因为公司觉得我比较了解自己要的音乐风格方向，然后由我自己去跟老师去做沟通，包括自己想要颠覆的一些影像的部分。对， 所以不管你开什么条件，你要找什么老师，就像你说的，你封面这一次你要找年轻人的设计师，就反正公司就是你开什么条件他们都答应。 对，但是封面这部分我刚好没有时间，所以稍微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它更改了颜色，不然原本我们看到专辑封面不是现在看到，就是你说过年到了比较喜气的桃，算桃红色， 桃荧光的 桃荧光， 对， 还是算蛮时尚的啦，这种桃色跟荧光粉红色， 想说过年嘛， 对啊，也迎接新年。 是， 那这样安以为你这一次这张专辑啊，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要做一张自己，全部都属于我自己的专辑。 我从去年上一张开始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想说自己来学习创作音乐的部分，对，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觉得自己想要做一个突破自己、挖掘自己的潜力，对。那也有人说我想不开，我说你可以吗？你可以吗？但是我是抱着那种就是使命必达，然后硬着头皮，然后所有事情试着自己去。突破自己， 他们觉得你不可以的部分在哪？ 也是因没有安全感吧。对。 但我觉得创作这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什么好不鼓励的啊，就应该就是大家鼓励大家，就是尽量去创作。只是当然会好奇说，你会用什么方式创作？一开始你是从哪里开始学，从哪里下手的？ 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写小说，写文字， 所以从文字下手。 对，那时候我常常在我脸书上会 po 一些自己的心情，但是我会比较文言文的方式。然后公司觉得，哎，我好像还有自己内心的那一块，是没有人可以发现的。然后公司也很大胆的说，好，那你试着自己学创作，然后我创作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还是一开始还是有一些制作老师帮我去审核我的作品，那他们也觉得说，哎。天哪，你这么鏘的方式也可以创作？ 这么鏘？ 什么叫这么鏘的方式？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创作？ 因为我会弹钢琴，简单的。但是我曲先出来，但是我词还没有灌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用韩文在唱。 啊，你要说又说又又又， 所以你有学韩文就 对？ No， 不会。但是我喜欢听韩文歌。然后我会用他的旋律去做创作，然后用他的语言，但是我 并不是在唱韩文歌， 你是唱假韩文， 假韩文。但是我的 King Come On 呀，说 的我很认真， 不是可耶那种。 然后制作老师有时候他收到的 demo 就哇天哪，你的 demo 这是一首韩文单曲吗？那样 怎么跟别人创作的方式不一样？是不完整，嗯、但是老师是说，但是他是完整的。嗯，对，除了有一些拍子拉掉一点点之外，但是他觉得我的作品是完整性是够的。嗯，然后包括词还没有出来是用韩文版，嗯、他说哇，你的韩文怎么可以唱这么好？我说老师，我不是唱韩文， 是假韩文，就没有意思的韩文。 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关，嗯、只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给老师听听看，说可以吗？这样，如果老师说可以，我就下笔这样。 哦，所以等于还是曲先出来，然后再把词配上去。 是，那这一次公司也蛮大胆的，接了一部戏剧，然后就给我、 搭上很厉害、欸， 对啊， 就给我一个任务说，你要帮《延禧攻略》创作一首主题曲。 所以那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他的主题曲，这样 知道，然后台湾还没首播嘛，我就先看大陆、中国大陆那边的精华片段，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哦，你要先想象一下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剧，先了解一下这样子。 是 啊，那后来你现在你有看完它吗？ 有看完 哦， 有看完、然后现在还在追、 那个追要花很多的时间。 对，但是那时候在对岸那边的时候就已经有看过了，对，所以才知道怎么写这一首歌。 但在写的时候也是在唱韩文进去吗？ 没有， 写的时候就已经有延禧的故事在其中了。 其实有唱一半韩文进去、因为我习惯先灌一些音进去、然后我才会有那个灵魂去写这首中文歌。对。 然后这首歌，然后你还请人家来教你唱歌吗？ 有，也大概这首歌大家唱了三个版本，因为也是第一次尝试、因为以前都是唱电音嘛。 对啊、 然后想说这次用新人的姿态，不要让人家知道是安以为唱歌、公司那时候的策略，就还是被发现、就觉得哇，我怎么跟以前不一样。 那三种版本分别是哪三种？ 有第一个版本是 R&B 的感觉，R&B， 所以整个编曲也都会变吗？ 编曲没变，但是唱法、 唱法比较 R&B， 是，对。然后第二个版本是比这个稍微再重弦一点， 重弦 是更狗，可以讲狗血嘛，撒狗血那种， 情绪更多， 情绪更多。但这是最后一个版本，所以公司那时候选这个版本，他觉得清新版。 一二三是哪？顺序是哪三个 ？R&B 先，然后重弦哦，所以这就是最后用的是最后这一版， 最后一个版本是大家票选出来，就觉得、比较有内心，然后找寻七世缘那种灵魂空灵的感觉， 就刚刚好 是。 也是专辑的主打歌啊，就是我们飞碟听众最早听到一首歌之一。 对，重圆。 相思醉不了红尘。可惜落花等不到留声的浮沉，月满了我心疼，没有你的时刻，只怕每次轮回能再见。窗外等你回来拍一次重圆，等春去秋来鲜花再开，也许才遇见，在时间河流间来回穿越千万遍，几十元等你紧扣指尖。声是谁还在唱着，泪雨纷飞听不到你的笑声，月满了我心疼，没有你的时刻， 窗外等你回来拍一次春园，等春去秋来鲜花再开，也许再遇见，在时间河流间来回春游千万遍，其实呀等你亲口指尖。 陈奕迅的随心唱法，如同一股清泉，带你到海上随波飘荡。云淡风轻的氛围，让人倍感自由自在。请听《环球》，陈奕迅，《海里睡人》。 天上飞，地上动，与你。这首漫游海里睡，梦里游，简单的笑话已足够，笑才知道不用求，幸福感觉却不休，若能再重来也不必重来，不能更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家人的欢笑声，引擎的哼唱声，世上最动听的两种声音，让 Lexus 为您细心守护。返乡出游前，请先预约 Lexus 尊荣安检，提供免费原厂检查、四轮定位检测，让安心一路相随。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料好澎湃才叫年菜，海霸王限量团圆年菜，龙虾、砂锅鸡、佛跳墙一次到位，线上订购就送怀念料理500元抵用券，快搜寻海霸王团圆年菜。 有其田哥起锅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安以薇， 我独坐窗外等你回来拍一次春园，等春去秋来鲜花再开，也许才遇见， 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已经忘了时间剩多久，两颗心一样的痛，活就活着，爱就爱了，再想没有用，等待轮回的爱没有错，再回头结局相同，拥有再不失去了承诺，多年以后苦了白头还能剩下什么，人生啊不 究是怎么过，爱情过后动了念头，还想什么不够，傻的是想从头爱过，只要能真心相拥，突然了梦，相爱的可遇不可求，我们都要好好快乐，说好的只有活着，突然了梦，再见别说就不会疼痛，只是回忆留你是我的。 3:26，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在我们对面的呢就是安以威。 大家好，我是安以威。 刚刚说到这张专辑的全创作，然后很多创作的方式呢，他自己说很呛，很呛的原因呢，是因为会假想是一个韩国的音乐 melody 会怎么走，然后呢，就是然后还会乱唱一些这个韩国假韩文进去，然后再之后再填词。不过在这张专辑里面呢，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啊，它不是取一个韩文的名字，反而取了一个，这算什么法文吗 ？Yeah， 法文、To Elmo， 就是中文就是你是我的。 哦，然后刚刚呢，其实安以威在私底下讲说，其实这首歌是最韩文的韩文歌，对不对？ 对。 但是却取一个法文当歌名， 这个很奇妙啊！所以原本你是希望让他就是整首都是唱韩文，是不是？ 原本是有这么想啊、对。然后但是公司想说怕大家听不懂韩文，所以还是翻成中文。对，然后韩文那个字比较难点，比较难写，所以干脆就想说那个音还不错，就翻成法文。To Elmo 其实也有点偏韩文的一个口音， 对对对，你这样讲起来有点偏韩文。那韩文，那个韩文，这个有意思吗？ 韩文啊， 对啊， 有啊，就是你是我的 哦。好，所以呢，就是你原本如果想要唱的话，你还要特别去找韩国老师，要学韩文发音、 还要狂练。 对啊， 对对对，不容易。 好，所以这个由韩文开始，我想要问说，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韩国？ 因为我从以前喜欢看韩剧，对，然后也喜欢去那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曲子非常美丽，非常凄凉，但是又 很凄凉，就是很苦哎，苦的不知道在苦什么。 对，但是又他，我觉得他是苦中带温暖，有一个情感的温暖在。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那情感是很浓厚的，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个曲子的走向，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对，那当然不是只是光在台湾写，我还人都飞到韩国去。 去韩国，去首尔塔，然后真的完成了这首歌。 对， 你是一个人去吗？ 我一个人去啊。 你知道首尔塔上面都是情侣在那边，就是锁那个结吗？ 我有找朋友去啊，有帮我拍一些花絮的部分。对，然后就是因为去到那边首尔塔都是那个结， 对。 然后你看到那个， 你就一个把它剪开， 那剪不开，就是剪不开，所以大家真的，那你就成了一个圣地，有没有？对，太多的情锁。爱情锁在那里。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就让我想到很多的灵感。就你是我的，不管他失去的，但是已经曾经拥有过，但是放在心里他还是我的。对，因为只有自己知道。对，我觉得那种感觉我就把它写下来。 你说什么锁上去以后剪不开，我听起来觉得好沉重哦。所以赶快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就是不要让自己爱情变得这么沉重，爱情快逃。 时间过了就好，无理取闹，无可救药，付出爱情原貌，就是快逃，就是快逃的好，就让我一路颓废发烧，自卑变渺小，让你自以为爱的完美就是你呀，就一路颓废发烧，自卑变渺小，那爱不是伤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曲是我们连歌名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比较正确的念出来，要念二三四你还是二三四 N 1还是二三四 N 一还是 这到底是什么密码？ 这什么意思啊？ 二三四 N 1， 二三四 N 1， 它是一个会跳舞就是国标的一个步子的口号。Two, three, four, and one. Two, three, four, and one. 就是 我说跳舞的人在配 合、对对对，所以只要会跳舞的人就会知道这个口号，因为只要喊这个口号才可以练下，才可以练步子。 是 什么舞啊？ 这首歌我是为了国标的恰恰写的这首歌，所以我就取名他们的口号 Two, three, four, and one. 对，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国标比赛，对，然后上礼拜已经比赛完了，对。 结果是结果还不能讲，对不对？ 结果讲了 okay, 没有，已经播完了，结果我就得了第二名。所以在比赛当中，我就为了这个国标去写了这首歌。 哦，原来是国标的那个步伐。 是 这首歌，就在听你的专辑的时候，有很多就像惊喜包，像刚刚那个法文，因为我也不懂法文，所以那时候看的时候想说到底是什么，但觉得应该是浪漫的语言。然后二三四 N 1那个我也不知道，然后有个月亮经过，然后我想说月亮经过应该是在讲那种月亮会、或是带动女性的荷尔蒙，就是也是跟爱情有关。然后一看他说不是， 他是大姨妈的文雅说法。 对，我就心里讲 又来了， 所以月亮经过是要缩写， 是我喷写了，他在讲 月经。 对，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再给我就是文言文一点没关系，就是我看到歌名跟仔细听到，就是你让我一直心情在起起伏伏。 好朋友来的意思，这个是那个武雄老师帮我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对，因为他那时候收到我的曲子的时候，他觉得我的曲子是刚中带柔，然后又有女暴君感觉，那偶尔曲子走向又有点撒娇，所以他就想到月亮经过，帮我量身定做，就是代表女性，帮女性发声。 武雄老师懂女性的那个， 他很懂。 好怪哦，我怎么这么了解？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音乐人，对，他很了解女性在暴，就是在那六天会暴怒成 什么样子。所以当你月亮经过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很暴怒跟焦躁的人吗？ 欸，我相反欸， 就是反而很 那个时候特别平静，怎么可能？我没有遇过这样的人。 我那几天是特别温柔的， 对，为什么？是你一直在告诫自己说， 还是因为受伤在流血，所以就、很虚弱。 对，然后就对，很虚弱，然后就懒得吵架，然后懒得暴怒，懒得什么的。 所以反而要攻击你，或是就是要跟你谈判，要选在你月亮经过的时候， 什么都好。 今天我们最后就用这首恰恰来跟安以为说再见喽。Two, three, four, and one， 二三四 ，and one。那最后呢，还是要宣传一下，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看到你啊，或者是在哪里可以得知你的最新消息呢？ 在安以为 N 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十分信音乐网站，或者是风华唱片，都可以知道我的消息。哇！对， 还有我刚刚看你就是在手机呢拍的是在拍 IG 吗？还是在拍什么？ 我在拍照。 哦，是拍照而已。好好好，不然 因为你说我像林志玲，然后我就 赶快拍一下， 我就自己自拍说，我真的像林志玲吗？ 没有没有， 怎么这么好的主持人？ 专辑封面跟就是刚刚我给你看的。 内页，我不想，我想听本人像谁？ 哦，是本人哦。 你觉得我本人像吗？ 你刚刚已经讲了，就是本人很像 Me Too， 你自己讲那个啊。 你觉得我本人像吗？ 讲了以后，我现在 你一讲之后就超像。 讲了以后我就回不去了。 然后我想到电影的时候，就会想到刘嘉玲。我有， 但前提是大家跟我们一样知道 Me Too 是谁。 对， 应该很多人不晓得。 对对对对， 今天要谢谢安以为喽， 谢谢谢谢大家。我笑不笑有不甜不厚，你就是梦寐以求。想着想着不再想那条路，我要你永远爱着我。

慧茹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只有眼泪》，好难过、哦。嗯，我们就来听听很多很多的眼泪。3:4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经典的眼泪，一想到就会想到哪一首、哪一位歌手呢？ 范晓萱。 That's right。 想总编织太美，跟着音节幻变。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是你，眼泪是。 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呢？ 哇塞， 哭到那种的那种哭是什么时候呢？ 可能要回去看我的卡片日记记录。 对啊，大家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呢？又是为了什么事而哭呢？那另外就是这种默默流泪，就是那种有点委屈，然后小流泪，没有哽咽的，只有流泪的哭，又是什么时候呢？ 你是说没有任何的声音，然后就只是眼泪流下来？ 对， 会不会只在切洋葱？ 然后这种对，有可能是外力的，然后有可能是不一定是伤心难过，这种有可能会是感动的， 嗯， 或是你上一次在电影院里面的时候被感动到是什么时候？ 我知道最近有养宠物的人都会被一部片就是狠狠的逼出超多眼泪。 你说这个电影海报是一只狗， 对，狗为封面。他也不用讲电影片名，也不用讲故事，就放一只狗，然后电台同事十狗八个看到，我一定要看，我觉得我会哭。 这么夸张？ 很夸张，就是那个海报渲染力，我觉得非常的可怕。 你是不是要收起在海报上面放猫跟狗这件事情？ 我跟你说，就像上礼拜你做城市预告员，然后你看了那个《旅猫日记》的预告，那你猫日记被你讲的就是有点好，就你看预告会觉得有点有趣，就是你知道那个猫会讲人话说，我不要你看主人， 对对对， 就是类似像这样。可是它海报是不是也是有个人 跟 有一只猫？ 对， 我那天呢就是也是在明察暗访那个电台，大家同事在聊什么，也是那样，那个猫咪我一定要去看。 这两个同事是同一个人吧？ 就是一群都是，就是你知道，因为很多，尤其是你有养宠物的人，真的很多人会被宠物打动，所以就是那个旅猫日记，就是跟猫之间有什么故事呢？跟狗故事就是全部都是一样的。 哇哦！ 只有游戏业杀必死没有打动他们那一张海报。但像跟之前什么玛丽与我，还有这些全部都会打动所有动物的。 Bob and the Cat， 什么街猫日记， 对对，还是新书就是放一些猫跟狗。 你说封面哦？ 我们肩膀上就各站一个猫啊，马、驴。 马跟驴应该不行，就只有猫跟狗可以。 我要是动物，我真的觉得不公平哎。 而且好像猫跟狗一起出现， 又不会有 会抵消掉。你猫就要 focus 猫，你狗就要 focus 狗。 那所以书封面是猫， 正面猫，反面 狗 也许可以，但不能让他们在一起，在一起就会有种猫狗大战的戏虐感。 哦，当年我也是有看这部片，莫名其妙，非常愤怒。 有没有搞错？满头的黑人问号。 反正这段情迟早烟消云散，问你想走了吗？表情如此伤感，又开始听见沉默里有呐喊。我的眼睛湿湿的，我的心里苦苦的，我的身边空空的。我的梦里亮亮的，哦，我的眼睛湿湿的，我的感情远远的，我的悲伤浓浓的，哦，我的期待少少的。 我的眼睛湿湿的，而我的期待少少的。在飞的联播网 APP 上面呢，听众朋友在分享上次哭是什么时候，或是进电影院哭是什么时候。 我猜很多人是不是在看比悲伤更悲伤的事，如果是以最新的电影来说的话。 Yes， 然后也有人说看切小金家的旅馆，其中有一段他们哭哭了。有人说昨天听马克信箱听到妈妈得癌症，还被爸爸恶言相向，然后还要顾阿嬷，觉得太惨了，他就默默在公司流眼泪了。 哇塞， 你好强的同理心哦！ 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上班可以听。 Yes， 每周四的11点我们会公布最新的马克信箱。 有人哭呢是上一次哭在星期天的五月天巡回最终场，但现在就是我有看一些娱乐平台，他们会分享， 嗯， 就是一些片段， 嗯， 很欢乐哎。 譬如说，他们常常是剪特别来宾来那一段吧？ 我昨天在看的那一段是，好像他们就常常会 cue 下面的观众嘛， 嗯。嗯 然后就 Q 到那边跟他打个招呼，然后他们就举大牌子， 要点播歌曲。 对，然后他们自己就做好多牌子，然后有的还拿什么红中青发白板，我意义不明哎、欸，所以我不懂为什么要做这些牌子， 或是他要以吸引到阿信的目珠为最高准则。 对，然后他的那个举起来就是他上面写了两个字叫做勇气， 嗯， 勇气，勇气。然后阿信就说没有没有没有点歌，然后就开始唱，哎，真的需要。 勇气， 然后可以狂弄马杀这样子、嗯，而且他那个牌子还有巧思，就一面是勇气，翻过来是勇敢， 嗯， 然后害我以为他们一直要就是他们要唱那个阿妹的《是我勇敢太久》嗯，就不是五月天自己有一首勇敢的歌 了。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 今天最后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送上的歌曲来自 Yoga 林宥嘉的颜色，祝大家今天晚上还有今天下午都不会受到同事老板的颜色 摧残。 没错，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给别人好的眼色。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给我，只要看着我的双眼，谁来笑让我眼睛的灰色？谁能解答出我的坎坷？我会。让你跌入深不见底的快乐，无法忘记我的双眼。 音乐全主打。 最温暖的问候，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晚安。金曲歌王萧煌奇年度暖心单曲《晚安》。 我画出了一个圆，将你们紧紧地包围。故事进行的瞬间，温暖达到沸点，和自己对话。让每晚都能安稳地睡，走进梦的森林，所有心愿就能实现。给青春一个晚安，让记忆都放慢。当你心事都暂缓，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更简单。 何启宏与萧煌奇联手打造同温层互暖情歌，蕴含无尽的情感，也蕴含齐柏林无限的追思。1000个晚安，让你安稳地结束一天。 晚安。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春节送礼要送什么最显心意呢？ 春节送礼，我只选择品玉芳，给亲爱的家人和企业伙伴更显心意。 1月7号到2月19号，买就送祝福红包袋， 满3800元还可抽金珠刮刮卡， 请上网搜寻品玉芳。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霸星，1月14号起登场的是白安。 欢迎来到我们最美好的时代，他们都说这是最败坏的时代。 UFO MVP 飞碟我最大，下周为你送上有感觉。 再勇敢一天天，一天天，害怕不会有一天在自己被埋没以前失望找不到终点。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大家好，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奕迅，请跟我一起继续